总会陪着你走，不会再离开爱。 尽头，你在台上唱着我

只离不开。 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你的那个娃娃刚会走路，才长起牙，没见上长大。发癫的孙姨说他长得跟你可笑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梦真有多久的窗花。潮涨的海港，你牵我走过越暗越急正发芽。啦啦啦啦， 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. Oh,

了，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矛盾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 惊鸿一般短暂。

送你寥寥人去背影，你成为万众的唯一，拼搏爱你，宽阔爱你，爱你锋利的伤痕，爱你成熟的天真，多谢你 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蝶自由穿行在琴键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小溪我们的世界，旋律多

走啊，海悠悠的水啊，不把他们抱在一起，相对恋人一样。你偷偷的哭了，我慢慢的醉了，还把我们抱在一起，相对孩子加班上唱歌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，